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广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须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此外，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的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根据猫眼票房数据的最新统计，春节档电影上映前两天票房突破20亿，仅大年初一全国单日票房达到13.19亿元，远超去年的8.06亿元，不仅创中国的历史新高，同时也刷新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的最高纪录。在单片方面，电影《捉妖记2》首日收获5.5亿票房，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7亿，打破了由《战狼2》保持的4.26亿华语电影单日票房纪录和《速度与激情8》4.87亿的中国影史单日票房纪录，成为这两项纪录的最新保持者。其他影片《唐人街探案2》首日收获3.4亿票房，位列春节首日票房的第二位，《西游记女儿国》1.68亿票房位列第三，加上提前点映的票房收入，累计收获超过4亿票房。《红海行动》首日收获1.27亿票房，《瑞犬迎新年》《欢乐全家福》生肖文化活动正在北京动物园科普馆举行。来听报道。 人呢，正常体温是36到37摄氏度，犬呢，有谁知道？ 38到39。 以《瑞犬迎新年》《欢乐全家福》为主题的生肖文化活动在北京动物园科普馆举办，动物医生为30多名小朋友讲解了犬类动物的身体特征。活动期间，在动物园科普馆展厅举办犬家福展览，与此同时，狗狗训练展示、小小兽医师互动、狗狗科普介绍、动物小课堂、动物足迹印章等这些有意思的互动体验环节也将贯穿整个活动。科普馆馆长周娜介绍，北京动物园目前饲养着11种43只犬科动物， 我们有棕狼啊、银狐啊、蓝狐啊，包括有豺呀、有河呀，还有黑背狐狼，大家呢可以来看。 北京动物园的主题生肖文化活动是市属公园狗年新春游园会的内容之一。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表示，狗年新春游园会分为迎春祈福、花卉闹春、园林贺岁、冰雪游园会四大类。 像花卉贺岁，让我们提前领略春暖花开的一个新年气象。在颐和园、中山公园、植物园的冬季传统花卉，是一种鲜花在春节集中绽放，形成非常好的花卉景观，累计达到6万余株。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望京西到吉祥寺桥的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路段建祥桥路段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此外，北京市旅游委提示，从初二开始到初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是庙会游览的高峰时段，请朋友们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错峰游览。地坛庙会和龙潭庙会的停车场车位有限，也请朋友们绿色出行，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夏，欢迎收听今天的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民歌系列。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大家已经听到了非常喜庆非常有节日特色的一首歌曲《好运来》。好运来呢，其实可以算得上是歌曲《好日子》的姊妹篇了。这首歌啊，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旋律优美，歌词呢更是朗朗上口，亲切又不失大气，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好日子》这首歌的基础之上，词作者他又增加了很多时尚的元素，也让这首民歌更加的富有人情味，也更加的易于传唱了。这首歌曲呢，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歌舞类的二等奖。其实大家喜欢这首歌，我能够理解，这歌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节日的气氛，而且呢，又很有好兆头啊，很好的寓意。比方说，迎着好运，兴旺发达，通四海。而且呢，这个歌词里面描绘出来的特别的形象，很多的画面都非常的具体。比如说，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啊，你看这个叠千纸鹤也好，系红飘带也好，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画面。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在春节特别节目里面要沾沾春节的喜气，好运来送给你们。 时代，你幸福的家 听完了这首非常喜庆的《好运来》之后呢，同样的要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由祖海演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曲啊也非常的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因为他唱的歌词里边就是，不管是太阳升起来了，还是太阳落下去了，我们都要唱起来、跳起来、载歌载舞的感觉。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幸福山歌》。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要说幸福山歌究竟它唱的是中国哪一个少数民族的状态，我觉得都不算太贴切。虽然说这首歌的创作者是来自于广西的，但是呢，歌词里面反映的少数民族的那个状态其实不仅仅是在广西一带，我觉得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可以说都具有这样的一些特色啊，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天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载歌载舞，天气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跳舞唱歌来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所以呢，这个幸福感啊，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带给自己的。幸福山歌，一起来感受这份幸福吧。 上一回，太阳下山也不回，叫上月 完了幸福山歌呢，接下来我们要说说56个民族的事儿了。刚才我说了，大家可能以为我口误了，说为什么说55个少数民族，因为有56个民族，对，我们就像56朵花一样，但是呢确实是有55个少数民族啊，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的口误造成的。那有一首歌呢，真的是把每一个民族都唱进去了，大家应该有印象对不对，叫爱我中华。对呀，我刚才说的56个民族56朵花，就是从那个首歌里面的歌词来的。那爱我中华呢，是在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时候创作的会歌，谱曲的时候呢也是广泛的采用了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音调。歌曲原来是两段体，第一段乐曲呢比较的活泼，节奏比较跳跃，音域也比较窄。那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啊，是多次的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当中被演唱，还被编入了初中生的音乐教材，并且呢还名列31首被嫦娥一号搭载的歌曲之中。这首歌可以说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也是受到了全球华人的喜爱。很多人觉得诶，这首歌一唱起来就满满的自豪感。那今天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一份自豪感带给大家，爱我中华。 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 听完了这首《爱我中华》之后呢，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也不能算是笑话，但是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就是56个民族56朵花，就是这两句歌词，明明呢，它其实写出来可能是汉字啊，大家念的时候呢，也可以像朗诵一样念出来。但是当时的那一个提法就是说，不能好好说话，就是一念完就想要唱起来的几句话中间就有这一句。对，好像一说到56个民族56朵花，然后你就不自觉的要把后面的歌是哼出来，而不是念出来的感觉了。好了，刚才说的真的就是玩笑话了。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今天我们在经典民歌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因为今年真的是迎来了春天之后我们才开始过春节的，所以呢，春这个主题一定是绕不开的。有一首歌曲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歌，它的节奏呢，相较于我们以为的那种民歌的节奏更加的明快，更加的清丽，而且呢，演唱者在其中加入了很多自己对于春天、对于春雨的理解。在这样的歌曲背景之下，又把整首歌里面传递出来的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在春天里面我们迎来了春雨之后蓬勃生机的那种感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世纪春雨》。不瞒大家说，我自己有时候去 KTV 里边唱歌都忍不住想要把这首歌点来反复的听。当然了，因为它的民歌调非常的高，所以唱上去可能对我来说还有点困难。但是我非常推荐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要把它放在最后的原因，是它真的是带来了春的气息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民歌不一样的享受。在听歌之前呢，还是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歌词。你看，雨啊，渗透江南塞北五色土，雨啊，梳妆着都市村庄更加亮丽，温馨着风尘仆仆的心灵，传递崭新的人生创意。而其中呢，也把世纪春雨是谁送来的啊，这个描绘非常的具体，说清爽的风送来了世纪的春雨，大地一片生机，带着美好的感觉我们去踏雨。哇，这么美的歌。同时呢，在2003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演唱者唱这首歌的服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不妨也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当年的视频来看一看。好了，用这首《世纪春雨》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江夏，下一期的经典民歌再见。